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头。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1月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演出将迎来新一轮高潮，首先亮相的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今晚7点半，柏林交响乐团带来德国著名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名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本场音乐会已经驰骋乐坛半个世纪的美国指挥大师劳伦斯·福斯特直棒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携手小提琴演奏家宁峰来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和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另外，作为这次系列音乐会的重头戏之一，巴伦博伊姆将带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于本月18号到20号连续在大剧院带来3场音乐会。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这次乐团的音乐总监巴伦博伊姆将亲自率领乐团重返北京，带来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其中全套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将是这3场音乐会的主打曲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昨天，北京市民政局公布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本市养老服务发展的32项任务。来听报道。 实施意见共8个方面，32条，每一句中的每一两句话几乎都是一项新政策，需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实施办法。其中，从明年起，本市老年人免费乘车、逛公园等社会优待服务政策的对象范围将从65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调整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这一项就涉及到60到64岁的110万老年人。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斌告诉记者，这是落实老年法的需要，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优待，更是期望引导老年人扩大社会参与，实现高品质健康。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实际上是3要素，一个指的生理的健康，第二指的是心理的健康，第三个在社会当中还体现自己的价值，他才真正感受到一种最高品质的健康。这项社会优待政策的扩展根本含义不是针对有没有钱去乘车，就是要扩大我们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所谓的退休之后只是退出了原来的职业形态，人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依然要在社会当中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是我们最根本的追求。我们希望老年人从这儿开始实现的是60而立、80成才、百岁创辉煌。 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逐渐好转，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但是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二级， 最高气温10度， 最小相对湿度3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清新，但是气温较低，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度到10度之间， 穿一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明天白天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 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周一到周日 每晚8到9点， 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舞台剧《中关村往事》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献礼作品， 讲述了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的艰苦奋斗以及40年的发展巨变， 用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来演绎创业者的家国情怀、奋斗历程以及创业精神，并带着观众去思考生存还是生活。 尤其是该剧邀请了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任艺术指导，双螺旋的创新表演为话剧舞台增添了更新奇的看点，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也让很多奋斗在这片热土的创业者们热泪盈眶，立体表达了中关村的辉煌历程。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舞台剧《中关村往事》。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中关村往事》。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编剧总导演张公京，欢迎一下张老师。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话剧的制作人程岱雄。 大家好，我是程岱雄。 这部话剧呢大家一听名字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关村里的往事嘛。中关村这个地方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去过的地方，比如说你买手机，你修手机是吧，这是你最普通的事情。那它里边有很多的创业的这种园区，包括还有一些咖啡馆是吧，我们大家都听过关于中关村的创业故事。那最近呢这部话剧《中关村往事》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非常强烈的反响。很多人觉得呀，这是一部群像式的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一部作品，《中关村 名字呢，或者一个比较高深的名字呢？张导， 刚才一听主持人讲这个他对中国村的印象，我就想到哇，太年轻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嘛，所以说中国村的40年是要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哈，它整个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随着改革开放初期一直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人。中关村这40年的经历，或者改革开放在40年，就是一个激情燃烧。就说中关村像一个大舞台， 嗯， 各种各样的人物， 嗯， 在这里燃烧。 我是一个85后，想问问张导，您是几零后？ 我是70后。 70后， 对， 70后，改革开放是78年。 对啊， 嗯， 所以说刚我记事开始，就说我有经常给我们这些90后啊，给你们这80后在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是幸运的。你看我们的人生随着中国的一步发展过来的，我们记事的时候去，你看现在大家杂志呀、报纸啊都是小鲜肉。但是我成长的年代，我会看报纸、会看电视、会看杂志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我青年时代的时候，杂志、报纸上面那些大头像、那些大封面，都是那些创业的那些精英、那些大佬、嗯。 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对于改革开放这40年，都有自己不同的回忆。就拿中关村这个地点来说，张导，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中关村是在什么时候？那时候您多大？当时是去干什么？ 我第一次去的是90年代，90年代初。 嗯， 走在大街上都觉得我的周围站了很多人，比如说柳传志啊，或者那些创业的那些特别有名的，那都是我们的偶像。走到这儿好像哎，看见联想的大楼了，看见方正的大楼想到谁，看见这个大楼想到谁，就想的一路从南我到北，比如说从那个魏公村一直往北走，一直走到上帝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楼里面有谁，这个楼里面有谁，这个楼里面是曾经是什么，都是那些精英或者是那些偶像。 您那个时候是什么工作？ 记者。 所以您其实带着记者的这种观察和思考走到了中关村大街上，这是张老师对于中关村的第一印象。 对。 好，我们再来问问制作人程代雄。小程，你是九零后，九几年？ 九一年。 你当时第一次去中关村是因为什么？当时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象？ 我真是2015年去修硬盘， 嗯， 当时我那个硬盘给摔了，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拍的纪录片的素材，然后必须要修好，然后当时也是很绝望，然后觉得修好的可能性不大，然后去了之后觉得兵荒马乱的感觉呢，跟我们今天大部分高新技术元素融入还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乱的。 嗯，人头攒动，乱糟糟的感觉是吧？ 嗯， 我第一次去中关村不是大学期间，是我工作在电台的第一年，我去采访中关村有个特别著名的咖啡馆，我不说他的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他的创始人帮助很多创业者在咖啡馆里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创业。当时我的印象是，哇，这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咖啡馆竟然还可以有这么大的功效，而且我当时去到那个咖啡馆二层的时候，看到好多全国各地拿着项目来齐情演说的这些创业者，当时很震撼。其实我们三个人分别都说了第一次去中关村的感受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印象，但是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就中关村它一直是繁荣的， 有一种传承一直在， 没错， 一直在，这种思想开放，这种创新的这种勇敢，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一直在 兼容。 它的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它的繁荣不是特别快速的，它一定是经过40年的变迁发展过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盛总把它倒到40年之前，为什么我们40年的这个发展会在中关村，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这个第一轮演的剧里头就往前倒，为什么会是中关村而不是其他的地方？我们刚开始第一轮的时候，实际上刚一开始，你知道我们的一个视频是原子弹爆炸，就是中关村这个地方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它集中了中国的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地方，人才最密集的，这些人除过他科技的密集，他思想的开放，思想的解放， 嗯， 所以说一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1978年其实是一个分水岭，或者是中关村命运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转折年， 或者是一个起爆。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地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像80后、90后，对它就有了新的定义，和以前不一样的定义。 对， 中关村往事这个名字看起来，其实大家一听就很明白哈，讲的就是中关村里面的故事。哪些故事呢？ 就是创业的故事， 嗯， 就是创业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大家为了自身的命运，为了自己的幸福的生活，为了改变命运的，他们这一辈又一辈的人不断地去努力，也去创造时势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就类似一个清明上河图一样，这样一个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我们这个故事一直讲到了现在。 顾威导演把它形容为和茶馆一样的群像式的话剧， 对，他只是好像觉得类型一样， 和张导之前所导演和编剧的话剧五道口不同，因为那个讲的是三个年轻人创业的故事。 对， 这部中关村往事它有几个主角，它大概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他们的创业是怎样的一种创业故事？ 这个中关村往事呢，严格意义上我们把它叫舞台剧， 嗯， 为什么不是说严格的把它叫做一个话剧， 嗯， 那么这个双螺旋结构它有两个主演，一个男一一个女一，他的一个故事，但几乎是发生了一年之内的情感的纠葛，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影响了家庭生活，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他的背后是一个群像，他的从创业中的这些大佬都一个一个从成成仙，就是中国村第一人程程仙，再到后来甚至讲到张朝雅，甚至讲到俞敏洪，讲到很多这些大佬，会有一些这些大佬的故事在里面会有，嗯，对。 现在在话剧舞台上讲创业故事的有一些，但是真正专业的讲创业故事的不多，更多的还是娱乐性为主。 这也是实际上是我做这部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刚开始做五道口的时候是一个契机，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我们做了五道口。我认为这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说，一个我在中关村学习工作了很多年，一个就是这些故事，因为我以前就我们就是对这些创业大佬的故事就一直刻在心里了，我觉得自然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障碍。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障碍，很大的障碍。一个就是说这个文科和理科，或者是艺术工作者，或者是舞台剧工作者，或者艺术工作，不管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还有演员也好，他和这个创业的故事呀，还是隔行如隔山，他们理解起来就很困难。 嗯， 这是一个事情，说我没想到困难会这么大。第二个就是说没想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九零后，现在我们的演员大部分是九零后嘛，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改革开放过去只是40年，他们对这些故事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故事他们都不知道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恰恰做这个剧的价值就来了，或者意义就来了。 中关村本身不但是一个地点，它也不但只是浓缩了改革开放的故事，我觉得它其实是成长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或者我们记忆当中深深的抹不去的一个印记。这是中关村，这里边其实讲到的是中关村改革开放40年期间的一些创业故事，怎么样能够去通过2个小时的舞台剧去展现40年的恢宏壮丽的这个成长过往啊？这个是怎么去表现呢？您是怎么做的呢，张导？ 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最后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双螺旋结构。 嗯，什么是双螺旋结构？ 就是实际上两个时空或者两个故事往前走，这两个故事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是平行的往前走的。那么有一个现在线，就是当代的线。当代线就是男女主人公，男的在创业，女的是海归，他们俩因为创业导致或者是工作的繁忙和压力和焦虑经常会带到家里，对自己的家庭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最后他们争执到分手离婚，最后又复合，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这里头深刻的原因是他工作上遇到了困难，面对员工的各方面的压力，竞争对手的压力，投资方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些压力。但他之所以坚持下去，我们恰恰把那些大佬就实际上回复了我刚才说的对中关村的感觉，就是这些大佬都在他们身后作为一种影子人物出现，这种影子人物站在他们的后面，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实际上这也是我创业这么多年的我一个习惯，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哎，我的那个偶像他会怎么去做，面对问题怎么去想，我遇到竞争对手的打压的时候，我会想，哎，如果是我的偶像他会怎么去做，遇到我的战略抉择的时候，我的偶像他会怎么去做。那么这些影子人物作为一种偶像，作为一种对就是男主的一种支撑，在他们后面，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双螺旋结构。 嗯， 因为上一轮的时候我这些偶像实际上我是用的是化名，他们都是真实出来演的，这一轮的演出了我把他们变成了真名，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人去像柳传志去演他，有个人像刘强东去演他，这个是不存在的，而且你要叫刘强东一看他就不是。那么实际上我后来把他变成这影子人物的时候，他是黑衣人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出来只是说怎么会你这样的状况，说比如说当这个男主人公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的时候，程冲先到后头给他说退无可退只能前进，男主人公说对退无可退只能前进，我陈冲先当时遇到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无法退了，我只能往前走，老陈这个路只要你趟开了大家能跟着你走，男主人公说对我只要把这个路趟开了大家能跟着我走。 嗯， 这种神交会出现，形成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舞台的效果，这样的群像就是后头的这些大佬的群像一步一步会走。 嗯， 或者俞敏洪讲他妈妈的故事，或者这个男主的妈妈关心他，他觉得呀我是儿子，我对我的妈妈好像我创业以后好像是为了我想让我妈妈过点幸福的生活，结果创业的时候我让我妈妈这样担惊受怕，俞敏洪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妈妈当时是怎么回事， 嗯， 对为我的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你看他虽然表现形式很先锋，实际上经常会发生的。在创业者的故事上，我比如说我是海淀文创协会的监事，包括海淀一些企业家协会啊，我是他们的算是比较跟他们比较熟悉的，好多人有这样的创业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实在解开不得干，自己走到黑屋子里面，实际上就会邀请他，像一个影子顾问团一样，他们和他们研究问题。 非常巧妙哈，就是用双螺旋的结构的形式和这种表现方式，既把这些所谓的中关村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展现在 主人公的回忆当中和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当中浓缩了一些主人公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困惑、迷茫、痛苦、煎熬，这些过程其实也是每一位在中关村扎根、每一位在中关村奋斗过的创业者他们曾经面对的困惑和无奈和抉择。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嗯， 实际上我在因为我虽然以前都在关注这东西，这故事烂熟于我心，但是我在 写这个剧的时候，我看了又把重新看了好多书。 嗯， 圣子看到了圣子看了比如说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商业企业家精神，包括张维写的企业家，包括激荡三十年，看这些就是什么是企业家理解。后来发现不管是改革开放初的企业家遇到的困难，和现在当今的这些新一代的企业家，甚至九零后的企业家，他遇到困难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他们遇到的这种艰难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四十年，我们把这个聚焦浓缩的中国创业史，实际上四十年的中关村激励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笔精神财富。 嗯， 就是这种创新的一种精神财富。实际上我甚至思考了中国的文化，因为我们上一部戏叫后继，后继是参加中国艺术节的，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后继，我们讲中国的文化是农业文明为底色的，农业文明充重夏管秋收冬藏，农业文明周而复始，那么这种它是缺乏这种探险的冒险的。 嗯， 那么商业文明不是，商业是海洋文明，因为海洋文明是什么呢，它必须去探险，我这一船出去也许能打到回来满载而归，也许会空手而回，也许是全军覆没，人性命都没有了，商场是这样。所以说中国村的商业文明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积累下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或者是中关村创新发展四十年，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是我们这最大的财富。我觉得可能除过这个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以外，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财富注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里面。所以说现在讲创新创业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嗯， 你会发现创新创业整个这个双创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中关村或者整个中国一下子感觉特别火了，就是所以商业会让人激情澎湃的。 所以说中关村从它被赋予了创业这样的含义和定义之后，它其实就是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色的这种文化的背景，是吧？它进行了一个创新，这个创新就是像刚刚张导所说的，它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以前的这种顺其自然的按照天时的方式哈， 对， 然后来生存的这个方式，而变成了我要冒险，我要奋进，我 要 努力，我要争先，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中关村这个地方立于不败之地哈。 对， 因此它激发了我们又一种人性的这种潜力哈。 对，因为我们祖先不缺乏这种精神， 再一次把这个我们中华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这种宝贵的创新创业的这种精神，或者是这种奋进的精神，对，给激活了，给重新擦亮了，赋予它更加明亮的光芒，又重新展现出来了。这就是在这个中关村创业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或者说这个中关村它其实赋予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其实是涉及到了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底色哈。 对， 所以刚刚您说到的是文化创新的这个变化哈，但是其实我也感受到了在中关村这片土地上经过了四十年，它有变也有不变。刚刚您说到的是变，那还有不变，不变的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企业家创业者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所遇到的困惑迷茫都是一样的，那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挑战的时候，他们的精神也是同样的是不变的。 我们现在建的中关村，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叫建中关村科学城，实际上你会发现商业精神和科学的探索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就是说在中国村那一个很平方公里，可能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全是这些人干出来的。科学上又是一种探险的精神。 我必须要补充一个资料，很多人知道中关村都是像我刚刚的印象，因为我们要去修电脑修手机，我们要去享受感受创业的文化，因此我们去到中关村。但中关村真正的起源是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叫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对， 这个地方呢曾经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时也是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也是 京津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核心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可以说是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试验田，所以被誉为中国的硅谷，这是它的一个背景。因此有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在中关村改革开放的这40年当中感受到中关村它非常彻头彻尾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这里边走出来了那些非常知名的企业家。很好奇啊，张导，您在编这部剧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要两个，一个就是素材太多，想说的东西太多，因为我身处其中啊，我在中关村学习工作了10几年，就是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我上大学之前，我祖宗我上倒3代4代没有去过西安，没有去过省城，所以说我一直关注这些创业的大佬们，那么这些故事对我来说耳熟能详，或者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头了，想说的东西特别多，这是怎么取舍，怎么去提炼这个主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最大的困难，这个部戏差点死掉或者是差点出不来，就是被理解。我也自己怀疑，先是别人怀疑，拿去让别人看，别人怀疑说这是舞台剧吗？包括最后我自己都觉得这是舞台剧，这能排出来吗？就被理解是一个问题。不过好在一个是特别感谢顾威导演，把剧本最后实在没办法，别人告诉我说你去找顾威导演吧，让大家看一看，他说能拍就能拍，他说不能拍咱就这个事儿就就此作罢。后来春节前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顾威老师的家里，去他家里，老师家特别平易近人，然后那是我的偶像级的大家，我把本子给他，他很和蔼说你放下来我看一看，我想他会不会看啊，然后就回家过年去了。结果正月初五不到，顾导传过来就2个字，可排，我一颗石头才落地了。 我们接下来就听一段啊，顾威导演对这部戏的一个看法。 我当时我也有点犹豫，我说这我能排吗？这个怕驾驭不了。但是深入的看一看这个本子，我还真有兴趣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些，尤其是这个过去时，就是中关村。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我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机。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11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舞台剧《中关村往事》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关村创新发展四十周年献礼作品，讲述了中关村创新发展四十年的艰苦奋斗以及四十年的发展巨变，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演绎创业者的家国情怀、奋斗历程以及创业精神，并带着观众去思考生存还是生活。尤其是该剧邀请了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任艺术指导，双螺旋的创新表演为话剧舞台增添了更新奇的看点，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也让很多奋斗在这片热土的创业者们热泪盈眶，立体表达了中关村的辉煌历程。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舞台剧《中关村往事》。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舞台剧，叫做《中关村往事》。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编剧总导演张公京，欢迎一下张导。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制作人程戴雄，欢迎一下戴雄。 大家好，我是程戴雄。 戴雄呢其实是一个90后， 对， 我很少能看到90后作为担当制作人来做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当时是怎么选到戴雄的？ 当时为什么选他做导演，包括我们当时那个戏的主唱，几乎除过我之外几乎全是90后。 嗯， 因为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的戏要让90后能演得明白，他就能看得明白，而不要是都是一些就是 年纪非常大的。 对， 对， 他演年轻人不喜欢，所以说我一直想我们的戏的还是要让年轻人能看得明白，演得明白。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部戏从开创的时候、诞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梦想吧，就是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90后、00后，让他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也留下中关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印记， 让他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这40年经历过什么，中关村经历了什么。 问问戴雄吧，你在进入到这个组当中，接触到这部戏的时候，你最深刻的感受是怎样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对创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包括我现在我这个年龄，就是也工作了几年，26、27岁，我身边的大部分朋友也都在创业。然后现在的创业我觉得确实跟我们过去理解到的那个创业，就是它有不变的东西，也有很多变了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之前看过 一句话，就说创业就是在悬崖边上嚼玻璃，然后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到他们那种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的那种艰难，然后也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就是时刻都要顶在前面为自己身后这一帮人负责的那种干劲和责任心，然后我是就是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再接着回来说说这部剧，要想在两个小时之内能够把中关村往事，把中关村的40年的这个变迁反映出来，还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那作为编剧和总导演的张公京张导，您是怎么做到的？比如说您是怎样去设置人物的角色和他的性格，有没有一些原型可以借鉴？ 有一些原型，但是主人公这两个是虚拟的嘛。 男一叫什么名字？女一叫什么名字？ 男一叫唐中，中是中关村的中。 中关村的中啊，这个名字起的也特别有寓意、啊、 女一叫关文， 关文、 就是 中关村的 关文化的文、关文，就是随意起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剧在前期写这个剧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想说的太多，想说出来的东西太多，素材太多，这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后来实际上还是从主题开始嘛，实际上咱们刚才上半段聊了很多，都说的创业呀，实际上这部戏倒不是说鼓励大家都去创业的，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反思的戏。除过我们表面的宣传，或者除过我们的宣传叫 slogan 叫浓缩的中国创新史，或者浓缩的中关村往事，实际上我是给它的内核的主题叫生存还是生活。 所以我觉得特别逗哈、啊，有点像哈姆雷特里的这个生存还是毁灭。 对, 对, 对，to be or not to be， 但您这里面叫做生存还是生活，这是一个问题。 对， 生存跟生活在您看来它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是个问题呢？ 我还是从中关村往事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剧本故事本身来讲、就是说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群科学家们为什么下海去创业，就是实际上他们某种程度上是生存的问题，就说是他们不服气，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我第一版里面的我简单的就是说有一个科学家，他去国外可以很厉害，硅谷刚回来，但是他从首都机场打车回来，打灭滴回来的个灭滴票报不了，科学院没有这个报不了。还有比如说有一个大佬，他结婚了好几年了，只能把自行车棚拆了做了一个小婚房，几平米的一个婚房，他实在这样的是他应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所以生存。所以说我们包括我们国家这一代的创业者不一样，前几代的创业者，最早的创业者都是因为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包括你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实际上大的背景也是这样的，说我们国家不能这样说一穷二白不是社会主义嘛，我们就得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生存问题。包括我自己，我创业也罢各方面实际上也都处于这种，但是到了40年了，我们需要真正的考虑，这就回答你什么是生活，幸福生活是什么。像我们的 GDP 到全世界第二了，我们应该知道幸福生活是什么。包括我们创业者，就是说创业者实际上到了一个高速路上的以后，40年了，我们该停下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是什么，创业者的生活是什么。你看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就是现在好多大的企业家，包括我的周围有好多身家非常巨富，他们生活非常辛苦。这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企业家，世界著名的企业家说我后悔创办了什么，实际上你会他说这句话他是真很真诚的说的，不是矫情在说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企业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认识一个身家几十亿的企业家，他出差从来不住宾馆，他在20几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分公司，但是他去了就住办公室的桌子，他就忙得成这样，就是说一年360天300多天在外面出差。那么现在我们的企业家状态好多是这样的，我这个戏恰恰就是说生存还是生活，怎么来平衡？我们需要考虑这个，包括我们的实际上和大的背景和小的背景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非常有深意哈，这个通过大的背景来反映小的人物，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去平衡生存和生活的问题。 对 对， 恰恰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全社会，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创业者需要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了，需要反思这个时候，我们民族也需要反思这个的时候了。 所以生存还是生活，这是一个问题。 对， 我们接着就往下讲哈，讲到这个人物主人公。 对， 刚刚您说到的男一和女一，男一叫唐中，女一叫关文，好像一开篇是从两个人离婚开始的，是吗？ 对， 嗯， 对， 这个蓝音好多人在问，包括曾经有一个公号的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是不是有我的影子？ 嗯， 就唐中蓝音出生于这个贫寒，家庭贫寒，别上大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很心酸，很辛苦。他在大学期间正好有这个创业的大潮，他就可能搞一些小生意啊，就这样一直做起来。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中关村的大佬，或者是不在中关村的一些大佬，好多就是这样出，就这样起家的。那么他就是为了不断让自己能够，比如说让自己能够不自卑， 嗯， 能够自己甚至能够强大起来，就这样开始创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恰恰丢了生活，他的这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感觉，实际上伤害了自己的家庭。生子让自己的家庭本来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好一些，结果让自己的家庭跟着一起担惊受怕，跟着一起就是煎熬，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就为什么我们的艺术指导手中的艺术指导说这是一个大爱，就是说爱还在，但为什么要选择离婚，就我爱你，所以请你离开我。 这故事当中其实讲到的这个，首先上来说到的是唐中和关文他们俩闹离婚的这一段矛盾冲突。 对， 唐中呢其实是农村出身，通过不断努力不断精进工作，达到事业蒸蒸日上并且慢慢实现理想的这样一个凤凰男。 对， 但是关文呢他更有点像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家庭的这样一个大家闺秀。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他父母都是教授，他从小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 对， 因此呢他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是侧重于带着浪漫的情怀哈。 对对， 他可能更注重生活的节奏，他希望生活节奏慢一点，浪漫一些，然后品质高一点，是吧？ 对， 但其实这两个人其实本身就是殊途的。 对、 啊、 对 对, 对， 殊途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对， 因此就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产生了这样的冲突。 因为对于关翁来说有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唐中来说他需要艰辛的努力才能得到。那么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实际上忘了他的初衷，就是忘了自己的初心，就忘了自己当时是为了这样的生活，结果在这快车道上就一直要走下去。 嗯， 就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状况，只能一直往前走。 嗯， 这个时候恰恰把当初所想要的东西 忘了。 对 对，就是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时为什么出发。所以唐中在这个舞台剧当中的这个对白特别有意思哈。 对， 也非常的现实，他是这么说的：没有事业的成功，你拿什么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对， 所谓的艺术都是虚的，实力就是一切，能买得起票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张机票曾经限制了唐中出国留学的机会。 对， 所以他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努力，想要去赚钱。 对 啊，他内心有一种自卑感。 对 啊，有一种穷怕了的，因为一张机票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样的一种特别卑微的，或者有一些焦虑的，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内心，所以他就需要通过别的方式，通过赚钱的方式来重新弥补他的这种穷怕了。 对对， 嗯， 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的一个心理路程。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在彩排现场演员们对经典台词的一些演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一只老乌鸦经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终于琢磨出了丢石子的方法，所以他就顺畅地喝到了水。他的方法得到很多人的夸赞，而且还被写到了教科书里。 忽然有一天飞来了一群乌鸦，这一群乌鸦他们根本不会捡石子，但他们嘴里叼了吸管呀。我靠，我按套路出牌。 1991年的柯达公司，他们的技术在当时已经领先世界同行10年，但是在2012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宣告破产，被做数码的给干下去了。当索尼还沉浸在数码领先的喜悦当中时，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卖照相机卖的最好的不是它，而是诺基亚。 原本做电脑的苹果出来了，他们研发了一款触屏的智能手机，把诺基亚给干掉了。而且诺基亚毫无还手之力，在2013年9月，诺基亚被微软收购了。 蝴蝶效应扇动的翅膀遍及所有行业，整个世界陷入一种焦虑。也没有那么焦虑。 正如达尔文所说的，丛林里边存活最久的往往不是最高大最强壮，而是对反应能够做出最快变化的物种。 面有一个名词叫做降维打击，一个无意中路过人类文明的高等文明，发现了人类，于是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顺手消灭了整个太阳系。这就叫我消灭你，但与你无关。 我要将太平洋和大西洋搅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喜羊羊。 我要拔起亚马逊的丛林，把它安插在撒哈拉贼大的沙漠上。 我要把北极安在南极，南极安在比北极，因为这样都显得我牛。 我要把水星安在月亮的旁边，让他们两个相依为命。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舞台剧本身用了一些先锋的实验的一些装置啊，一些表现手法，但它的核一定是非常现实的，它的情感逻辑，它的这个商战的逻辑，是行动的逻辑，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我发现其实在主创当中，尤其是张导非常的关注观众的反馈。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您用一张 Excel 表把所有观众的意见全部都 1000份。 对，当时是怎么想要这样做？ 因为还是一个，我一直讲这部戏是融入了我灵魂的一部戏。 嗯， 我们一共设计控股做了7部戏，这是第7部。我没有说哪一部戏是融入我灵魂的一部戏，这部确实是融入我灵魂的一部戏。那么我希望把它不断的打磨，不断打磨，打磨得更好啊。然后加上我前面说的各种不理解啊之类的，我们就发放了，就是在每次发放了很多的，就是那个观众调查表。然后没想到能收回1000份，很多观众认真的填了，收回1000多份。后来有效的，我们就取了个整数1000份，然后把1000份表，其中里面比如说有你对男主人公是不是满意，是不是让你感动，情节是不是你感动，有一些选择题，也有一些开放题，你对表现有什么意见，你对哪些东西还没有表现进去，你对舞台美术设计是不是满意，方方面面这些题，在整整一张 A4 表，大家填的都很认真，这让我很震撼。我觉得我想着能收来几十份、几百份就可以了，结果收回了1000份。大家结束了以后排着队再给我们交表。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别收集到了一些在首演的时候观众的反馈，我们一起来读给大家听一下哈。有一个反馈是这么写到的，他说看到男主角拒绝被国际巨头收购，真的湿了眼眶，可能是我泪点太低了，这是一种为了民族大义背水一战的豪情，真的是太 man 了。还有人说，我们都想知道自己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的。中关村往事让我有了这样的机会了解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变迁，而这竟然和时代的脉搏相呼应，弘扬了中关村企业家的家国情怀。还有人是这么说的，原来下海的意思是下海淀呀。这里面有个杜撰的故事啊， 是不是当时下海就是下海淀我也不知道，但是后来我觉得哎挺好玩，就这么去写了。 还有一位叫韩湘子的网友就这么说，他说话剧采用了双螺旋相互穿插的叙事方式，我理解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在爱情与事业、生活与工作，因各自的成长环境、学识爱好、理念、梦想之间的差异，造成了情感的波折，类似谢尔奇的程序员与三里屯的白富美之间的故事。支线情节则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说起，选择不同时期、不同时间段的人物，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故事，穿插到主线故事里面去。有些类似2017年介绍首钢发展历程的实线突围，按年代或者特别的人物事件来形成一个个独特的片段，围绕着首钢的发展与变迁来描写。而这种主线和支线穿插过去与现代的手法，很类似于美剧的童话镇，同时穿插叙事过去与现代两条脉络相互之间，还有剧情关联补充。网友还是非常细心的看了，而且非常细心的也非常用心的去总结了。还有一个叫黄晓明的网友就说到，他说穿过半个北京城看了一场话剧《中关村往事》，通过几个小人物，比如强东哥的京北商城、张朝阳的 SOHO 网，他们创业的故事，全景式的展现了过去30年中关村的辉煌历史。这是一个宏大题材在2个小时里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故事，而且人物各有各的性格，实属不易。通过这些故事，通过这些描述，包括后面还有很多讲到了什么普通的北漂，看到了这个故事之后， 特别有感受，还回忆满满，热泪盈眶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观众的这个反馈可以感受到，这部剧它真的是一部非常现实的，也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作品，它是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一部作品。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报道，当中张导特别强调了，我们这次是重排不是复排。我很好奇啊，重排跟复排的区别是什么呢？ 重排我是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的整个舞台美术，就整个舞台上的所有的装置全部重新来过。就让他有个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基于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第一轮演的时候是一个大剧场，1000多人的一个剧场去演的。第二轮呢，我们先放到一个中型剧场，就是海淀工人化工。这样放到中型剧场的时候，必然又牵扯到好多好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收集到观众的意见的时候，我想把这个就是两条线把它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因为这种片段式的可能还是，虽然观众给我们打到80分以上，包括领导给我们打到90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应该把它打磨好，戏不断的打磨吧。 我也很好奇张导，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改变一些剧情呢？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呢？ 最大的改变是主副线的衔接，就是这个两条双螺旋让它拧得更紧了，更像一条绳子了。而不是像以前呀，就是双螺旋是开的。现在甚至我们那时候在聊，前段时间跟大家在聊，说看完了，我们看完连拍就说，现在不是双螺旋了，现在是绳子了，现在拧成一股绳了，那不是双螺旋了，但是还是可以叫双螺旋，因为实际上双螺旋它是一种示意嘛。你看 DNA 它双螺旋上它是拧得很紧的，只是我们来表示它把它显示出来了这样的。 通过这部《中关村往事》，不同年代的人物都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浓缩在我们成长记忆当中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就像张导曾经这样说，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在讲创新创业的时候，是讲每个人能够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努力换取温饱，我们的社会就成熟了。 对， 而不是只是在讲谁是百万富翁，谁是亿万富翁，谁是首富。 对，这恰恰商业精神恰恰就在这里。 你 看，我就看着好多案例，比如国外的案例，他把一个店做成百年老店，但这个老店不发没有很大的发展，或者是动不动要连锁干嘛，他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这也是一种，就是说自力更生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精神。 对， 精髓在这里。 没错。我曾经看过一个网友这么写道，他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有苦日子走过来的，把生存问题看得太过严重了，以至于生存成了主题而没有了生活。 对， 这让我有个反思啊，我在想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日子变好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了，我们的生活品味也变高了，品质也变高了。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衣食住行不是问题了，我们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品质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因为过多的去追求物质，而忽视了我们真正的生活本身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比如说创业者们，他们在已经满足了温饱的前提下，他们再去拼搏，包括现在您说到的几十亿几百亿的这个富豪，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了，但是他们还会每天去奔波，然后成为这个空中飞人他们真正的这个奔波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需要去反思的。 对，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失去了家庭生活的快乐，失去了当年你创业之初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哈。你的幸福感有没有提升？ 对， 日子过好了，目的是让你的幸福感有所提升。 实际上我很高兴的看到我们实际上有这么做，我们的天更蓝了，我们的草更绿了，我们各方面整这样，我觉得这特别特别好。就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反思，就像我们的责任感更强了，我们的企业家，我们责任感，这实际上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实际上就是精神的一种提升。 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需要去考虑生存还是生活，赚钱最终目的是什么，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做客，跟我们分享了《中关村往事》。我们最后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1月6、7、8、9晚上的7点半，然后演出地点是在八沟地铁站的海淀工人文化宫。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糖耳朵。